前荡到天空里，好像燕子与你 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 他的名字撑着风的翅膀，阿拉木汗唱遍四方。他的眼睛比那星辰闪亮，点燃追随的目光。如果你的心儿难过忧伤，歌声穿过心房，泉水一样，心波心事荡漾，都为他向往。谁见过比他可爱的姑娘？谁知哭着是他的家乡？嘿，轻言软语的哭着姑娘，裙摆旋转的神秘力量，脚步画出了快乐的天堂。鲜花装扮的哭着姑娘，回眸一笑的迷人模样，唇边吐露着玫瑰的芬芳。向往，摘一颗白杏来给你品尝，那酸甜年年难忘。嘿，轻言软语的哭着姑娘，双手编织那彩色梦想，指尖飞舞着绚烂的希望。鲜花装扮的哭着姑娘，千呼心愿伴随着故乡路延长。轻言软语的哭着姑娘，裙摆旋转的神秘力量，脚步画出了快乐的天堂。鲜花 说起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，阿勒木汗绝对是榜上有名。作品取自新疆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民间的双人歌舞曲。刚才耳边分享到的是屠洪江带来的新阿勒木汗。歌飞扬名歌走天下，这一站请各位继续停留在新疆。这个季节你最好不要错过一个地方，就是新疆的那拉提草原。这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亚高山草甸植物区，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牧场。一起在刘丽你的歌声中来感受那拉提。 云深处放人家，炊烟袅袅燃晚霞，松林海月亮花，雪山云雾笼青纱，空中草原放骏马，牛羊好似珍珠撒，梦几度悄悄话，问君怎能不想他。牧歌 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瞬间飘荡，就当风轻轻吹过脸庞，有种痛快的荒土芳香。谁在乘风飞翔，飘落在那黄河岸旁，你听那远方首动人歌谣，亮一亮那个桑拉子儿，我叮一叮那个音嘞，我要把咱们耳朵个亮亮唱上几声。 小荣，一位来自黄土地的音乐人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着把陕北元素和流行音乐进行结合。听多了土得掉渣的陕北民歌，听腻了相似雷同的流行音乐，不知道这种全新风格的作品是否会博得您的欢心。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陕北跨界作品《又见信天游》。歌飞扬中场休息前呢，我们再来感受一首你我并不陌生的陕北民歌。音乐人冯小泉改编的这首《感生灵》一直没有被挤出歌飞扬里的热门歌单，他和王二妮儿的这版翻唱也称得上是新民歌改编的翘楚了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时代里关于感生灵的感怀吧。歌飞扬也会在北京音乐广播央里，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

来自草原的女生，一颗敏感的心，一副多变的嗓，她便是歌手陶格斯。刚才是她动情地为我们讲述着 献给母亲的歌，带我们感受着马背民族对于挚爱亲情的吟唱。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在初秋的早间为你清爽清新的带来歌飞扬。民歌走天下，我们继续带各位驰骋在辽阔的地方。有请歌手齐峰在这首《我的根在草原》的歌声里来表达对那片土地的眷恋。 走遍了山山水水， 在我国有一个少数民族叫萨拉族，主要聚居在青海省。萨拉族的民歌也很丰富了，包括萨拉曲、 《宴席曲》和《花儿》等民歌。接下来歌手雷佳要为我们原汁原味的来演绎萨拉祖民歌《阿里玛》。这首歌与其说是夸赞阿里玛姑娘的美貌和歌喉，不如说是萨拉族人自豪的表达。自由而欢快的曲调，像一支活泼动人的画笔，描绘着秀丽的景色。富于变化的音乐在自由的节奏舞步之间，会扬出了豪迈的西北民歌气质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在早上高高的心安宁看到浩瀚的林海。 山的感情，身披绿色，在这上高高的心安里，我听到林涛的叫。我有些感动，大兴安岭，你是我的故人哦。在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，我住涅槃的生命，我发现有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传说着 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歌手魏金栋的《再上高高新湾岭》，以及徐千雅为你讲述的来自江西的那片仙女湖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要在歌手云飞的歌声里行走在青藏线上，去感受在那登山顶上。我是刘慧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流声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和您一道在一组情歌对唱里来感怀刚刚过去的七夕节，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在那东山顶上，升起白白的月亮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啊呀呀啦哩嗦，满开拉玛。啊呀呀啦哩嗦，马给呀。相思的抱歉，如果不曾相知，怎会受这相思的抱歉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可贵富有，表情温柔他献丑，大楼云里走，谢绝一生煎熬。